就如果是 Q&A 呢度咧，如果你哋講廣東話，我都可以聽嘅，係冇問題嘅。咁不過我廣東話唔係太好，所以咧我講嗰陣時候可能大部分會講普通話，抱歉。我首先呢，我很感謝大家今天過來聽這個我的這樣一個分享哦，因為我原來以為這樣一個話題呢，可能是很少在香港會有人關心，然後真的是很感謝大家會過來。那麼从这本书说起的话呢，这本《拜访革命》呢，主要是关于我在2011年的时候在中东，然后经历过很多这个广场的革命。那么还有后来也不光是在中东了，后来因为去像这个乌克兰等等，在全世界其他地方观察到一些革命的浪潮。那之后呢，在2014年的时候，我自己又回去。去采访当时革命的那些人，因为三年当中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所以通过这个时间的距离想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现在在我们周边到底在发生是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有一个发现，就是每一次的新闻热点都是在广场。那在中东呢，因为我本身是学这个阿拉伯文的，广场叫做Maidan，就是这个 square， 它就是在这个在这个阿拉伯文叫做梅丹。后来到了那个乌克兰以后，就发现，哎，他们也叫梅丹。哦，最后发现其实那个源头可能是在蒙古语里面是这样叫。所以就那几年的经历，我经常自己讲是从广场到广场这样一个感觉。那些人到底诉求是什么？然后变化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到今天为什么我们忽然看到这些革命似乎都没有？给我们的世界带来特别多的惊喜，他们其实后来的生活都没有变得太如意。那么所以在2014年自己回去看的时候，是会带了很多的问题去经历到。这一次讲座的题目呢，叫做序曲或挽歌，是我另外一个朋友来帮我想，我觉得他说的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回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带的问题就是说，这些革命是完了吗？是完结了吗？它是一些挽歌呢，还是只是一些新的开始？因为其实在这一波革命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国家，在欧美又发生了什么呢？忽然你看到英国就脱欧了，忽然你看到美国就选出了 Trump， 就他们这些变化跟我们之间看到的革命有任何关系吗？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目前我们这些一次一次看到让人非常惊奇的事情？那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中东的这个经历啊。那么说起到中东呢，因为我自己的话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很随意的选择了这个阿拉伯语去选择。我当时说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只是报名的时候呢，那一栏学外语的那一栏里面有英文、法文、德文什么什么文，阿拉伯文是3个字，是4个字，比别人多几个字这样。我觉得哎，这个挺好玩，这样就随便就勾选。然后那时候都没有想过说哦，中东的话对于妇女来说很不方便，然后要戴头巾啊，很热，这些一无所知就学了这门语言。结果就是真的是一把打开世界的一个钥匙，就那一个世界的钥匙。此后我就觉得我大部分的记者生涯，我的职业生涯都和中东有关了。那么说起中东呢，大部分人想到的其实这些画面，你们可以看到是这些古老的石油王国了。比如说左边这个是沙特的国王嘛，就是石油王国，你会想到是这些。你会想到是右上角这个巴以的冲突，那些用石头丢来丢去的100年都解决不了的冲突。那么你会想到是下面这张照片呢，我是想代表是宗教了，这或许也不一定选得很贴切啊，但是是代表一种保守的当地的宗教等等。那么你想到中东，你传统的印象是这些。那在2011年的时候，我所见到的中东的变化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在，先说右上角哈，这个是在巴林。巴林呢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它，但它也被称为叫中东的香港哈，就是因为它主要是金融城这样子。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当时他们出来抗议的人群，你可以看到第一她是没有戴头巾的，是一个世俗的女孩，手里拿着一个苹果的这个手机。然后呢，她这个一辆敞篷车，就是有可以掀开盖的这种车子呢，是当地的人出来，因为他们国家比较的这个富裕，他们都是开着奔驰宝马出来抗议的。那么你可以看到是一些新兴的中产阶级出来发声。 可以说一个插曲，就是当时呢带我去看巴林的抗议的呢是在当地有一个中国的一个职员嘛，我们当时车子开过去的时候就很堵车，他就摇下窗，就是车窗啊，就很不满意啊，就说你看这帮人啊，吃着啊，他们这个国家又不穷，然后开着奔驰宝马还要去抗议，如果给我一辆奔驰宝马我才不会去抗议，就大家的反应会不太一样。那么这个是代表一些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并不是因为贫穷而出来抗议。而下面呢右下角这一张照片呢是当时在埃及的解放广场推翻穆巴拉克的那一个晚上呢，有一对新人就是出来在广场上结婚，这个革命婚礼啊，你可以看到呢他们也是一些，他那个头巾戴的并不是代表着很保守的，他是当时一种风俗，就是他是戴着彩色的，是一些世俗的这个青年啊，他们当时站出来就来表达。而左边这个非常大的呢，这个是在埃及的一个孝星啊，他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外科医生，叫那个 Bassam， 他后来在整个革命期间他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他是在做那个 comedy show， 后来在美国的另外一个孝星那个 John Stewart 还请他去美国去表演。那么他是在当时的革命的浪潮当中发现他做医生不如做一个就是谈论政治让大家更多发出笑声来增添时局这样一个声音。那所以你看到他们的形象跟我们之前想到的中东传统的印象都完全变了，在这场革命当中中东发生了变化，是我作为一个中东的观察者在那里生活学习大概有十年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人都很惊讶，怎么会这些人站出来了。我自己当时是在2011年，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农历就中国的春节刚刚过完的时候，我直接被叫到了开罗的那个解放广场叫我去采访，说那边突然乱起来。那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变化的先是这个突尼斯嘛，突尼斯后来很快那一波风潮就到了这个开罗。我当时到了开罗以后到解放广场，我晚上就过去跟那些人交流，我就当时的第一印象是这些人还是我认识的这个埃及人吗？因为我之前曾在那里有留学啊，觉得埃及人的性格是非常可能也不是要为了带贬义哦，就是金字塔的这种奴隶的就是奴性还是有的，他们每个人就是都很怕官员，然后都很怕政府，然后也不敢出声，他们整个社会的那种监管呢、啊，你是在就是很多地方也都会看得到，人们已经习惯了那样一些沉默的大多数，然后呢对于社会上的贪污腐败的种种情况他们都知道，大家会有编一些笑话来发泄怒意，但是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他们的总统当时也执政30多年了嘛，穆巴拉克，很多人从他的出生睁开眼睛看到的这个画像就是他一直都没有变化过，突然怎么会有一天晚上他们会集中起来去抗议他。那其实回想一下在这个我从埃及留学之后离开的十年当中其实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我们来看一看这里有一个表格、哦、我们知道在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叫做基尼指数嘛，他会认为说来衡量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那么如果这个贫富差距的指数大于了 0.4 的话，就表示说它会很不稳定，有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三个国家，我做一个比较，是 Tunisia， 这个突尼西亚和埃及还有这个伊朗。你可以看到基尼指数，因为它不是每一年都有这个统计数字啊，就是大概来看的话，哎，其实明明应该是伊朗的基尼指数就是贫富差距是最大的，对不对？其他的埃及和这个突尼斯都没有那么大的变化。但是为什么反而发生动乱的发生这个政权颠覆的先是后头这两个国家呢？就是先是这个突尼西亚和埃及呢，我们再看其他的指数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明白。从这个突尼西亚它的人口网民人口的比例的变化，在十年当中它的增多就是从 4.3% 增加到 36.5%， 埃及呢是从 0.8 到了 31.4， 非常的多。而伊朗的网络还是在比较控制的状况下。这个突尼西亚特别好玩，是他当时政权就是发生抗议啊，把这个总统赶走之前，在那里就前一个星期那里还开了一场世界网络大会，所有的就是写 blog 的人都在那里。 然后你再对比除了基尼指数之外的另一个数字就会明白了。你可以看到突尼西亚它的网络限制指数是最低的，就是在网上很多东西可以看到，然后是埃及，然后呢伊朗的网络管制是严格的太多。而我自己去伊朗的时候的感受就是，那边确实是你在网上搜索任何的跟西方有关的东西，你哪怕是搜一首歌曲，它都会链接到宗教网站。那当然了，基本上每个人也都会翻墙啊，就会去看一些政府不让他们看的东西啊。他们的翻墙软件呢，主要是捷克生产的，就是这个前共产国家，就是在这个方面的技术都比较好一些。埃及呢，你可以看到，哎，为什么他们当地就有一个笑话，他们就讲他们的三任就是共和国的这个总统啊，说这个萨达特是被毒药给毒死的，说纳萨尔呢，不是，萨达特是那个是遇刺，纳萨尔呢是死于这个毒药，而这个穆巴拉克呢是在了 Facebook 上面，因为他当时的管制的手段就仍然只管控国家的电视台、报纸和电台，但对于网络几乎不做任何审查。所以整个当时的革命真的是在网络上自我组织起来的，当场在广场上就有人打出是感谢 Facebook 这样的、这个口号哈。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原来在这些国家当中，基尼指数所谓的贫富差距或许已经不是来很就是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可以反映出社会到底稳不稳定的这样一个指数，反而是网络的管控程度，你会觉得哎，这个是可以帮我们看出来一些。那么这个其实在说明什么呢？在今天网络到底代表了什么呢？它除了是每个人可以发出声音以外还代表了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个大家从就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没有经历过的，可以在一个平面上你看到了不同的人的生活方式。你一个在埃及的人，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他可以看到哎，为什么在美国的跟我差不多收入的一个中产阶级，他的生活是那样子，他们可以投票选，他们可以去选择，他们没有那么严重的这个腐败情况，我为什么不可以？我为什么不能有那样的这个生活？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突尼西亚，在突尼斯，在革命之前，维基百科曾经爆料嘛，爆出过他们的总统家族的这个荒淫奢侈等等，这个都是原先统治者不会想让你看见的东西。而除了网络之外，就是网络代表了一个是知识，大家能够看到的东西是越来越多，还代表了一个信息获取的越来越廉价。你过去可能是一些精英阶层才能去了解的事情，现在任何一个街上的人，任何他从事任何的工作，任何的阶层，只要他有一部手机可以连到这个网络的话，他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跟你一样的这个讯息。所以这个是在中东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在这些变化当中呢，就我想给大家来分享一些，就是关于我在三年之后重返那边所遇到的一些就是故事，一些心得吧。就是在那一年2011年在埃及的解放广场的时候，那一个晚上看到他们推翻总统，是觉得非常感人的一种没有经历过的纯洁的气氛。举个例子来说，我以前在埃及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当地的人呢，就说实话，这个社会风气对女性是比较不利的，就是说你经常会受骚扰啊，比如说你到人多的地方去，可能被人碰一下什么，这个真的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在那几天在广场上那么多人走来走去，一次骚扰都没有碰到过，而且他们当地自己人也说是这个样子，就是在广场上那种纯洁的气氛会感染很多人，他们真的是觉得自己为着一个诉求出来。当然了，在广场就是革命之后，在后来的就宗教政府上台以后，后来又经历了军政府的政变等等以后，那种纯洁的气氛在社会当中消失的也是非常的快，迅速的这个社会的状况变得更加动荡，然后你听到了更多的什么骚扰的事情啊等等，治安的变化特别特别的多。我们知道在对于埃及来说，它的旅游业是最支柱的产业之一，那么在经历了三年的动荡当中，旅游业变得越来越差，那么对于整个国民的经济来说都是严重的这个打击。我记得我之前呢在采访过一个当地的一个就是企业主啊，那么他本人是他拥有一个家族公司的， 那么他这样的一个人，拥有公司的一个人，他都去广场上参加抗议，还把手弄伤了。但是我2011年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很骄傲，他给我看说，他说这个我们这一场是为了自由，而不是为了面包的战斗。他说通往自由的门是红色的，就是我流血是应该的，通往自由的门是红色的。但是当3年以后看见他的时候，他说现在经济那么差，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时候你给我面包吧，我真的需要面包。而那个自由的门，就是他说如果这扇门真的要打开，那它会非常的红，就是说要流更多的血。因为在革命之后的那3年，在动乱当中死去的人比革命广场上死的人还多。所以他就觉得说整个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是他们始料，就是是始料不及的。但是呢，你问他如果他是否这个后悔，他觉得当时发生有非如此不可的这个理由。像他这样一个人后来是转入了投入做教育，他开了这个夜校，他觉得这个国家呢，他如果其实没有准备好就发生了这个革命呢，他的这个成果确实是不能被保留。他说我们的国家还有那么多的这个文盲，然后呢 女性的生产力没有被解放出来，那怎么可能真正取得一个成果。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革命之后，每一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去寻求解答，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错失了什么，是什么是对的，我们什么地方走错了，到底应该是怎么办。很多人也问我说，那你觉得这个革命到底是值不值啊，怎么样。我说这个问题你很难以成败来论，我们作为局外人来说的话特别喜欢论成败，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杯子是半空还是半满的故事。最好的是，我是觉得这场革命最带给我的一个惊奇，就是它打开了每一个人的心，就是说我要想了解一些事情。他当一个人开始问问题的时候，开始发问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变得是不一样了。所以这一场革命是让我看到在中东，在一个我们看到这个经济的全球化的经济的浪潮带动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变化当中，你可以看到人们越来越多的一些个体去要求他们平等的权利。那么实际上这一场席卷了从突尼斯到埃及到巴林后来到利比亚等等，这些你都可以看到它最初的我喜欢叫它革命的元气啊。因为它革命一开始出来的是什么，是中产阶级要求平等的权利。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其实法国大革命已经算是比较早的一场所谓中产阶级，就是或者说这个资产阶级要他去要求更多的权利，但也发生过很多是真正是因为就是吃不饱饭揭竿而起。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穷人去要求这个面包，在2011年的时候，你是看到中产阶级的浪潮在第三世界所引起的这个就是这样一些变化。那么在过去的20年当中，全球化就经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民用是同时这两股浪潮在起作用，他们使得在现在全世界有一个统计，他认为说10个中产阶级增长速度最快的9个国家都是所谓的这个发展中国家。那么有一个他不是的是韩国啊，那么其他9个都是这个发展中国家。而当中呢，中国的中产阶级的这个规模的壮大是最快最大最快的。那么其他呢，你就可以看到在中东所发生的这样一些变化。他根本上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中产阶级壮大，原来说对这个社会应该是稳定的呀。因为中产呢，相对来说他的诉求是要求更安逸的生活，他不喜欢动乱，他不喜欢真正的要见血的这种革命的。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就是我们看到的动荡呢？因为在中东呢，这些国家它原有的政治结构基本上都是少数人来管控大多数没有权力的人。那么是这样的一种政治结构，在这一股全世界我们看到的新兴中产的浪潮当中，首先受到了冲击。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哦，就是左边这张照片，那个很渺小的那个人是我，然后很大很大的呢，那个是卡扎菲啊，当时在这个利比亚呢，它是发生了应该是内战，它没有抗议的这个空间，上来就是打内战。那我当时在利比亚前后加起来2个多月吧，在北约的空袭底下去采访。那么当时呢是被卡扎菲的这个家族啊，把我们所有的 记者是关在同一个酒店里面，不允许我们出去看我们想去采访的东西。那中间呢，你有可能有一些机会可以去溜出去，说我去兑换一些钱啊，或者说我要去买一些什么这个日用品啊等等。那么他们的管控有时候也不是太严格，有时候你就出去，可能再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已经换岗了，他也不知道你去了哪里。其实那天呢，我和另外一个法国的女记者，我们就在城里逛了一圈，就走得比较远，然后就看到了这一幅巨大的这个画像，我们都惊呆了。那个女记者就跟我说她说，哎，卡扎菲不是一个穆斯林吗？为什么她说她这个背后的光画的好像像耶稣这样子？就这种荒谬的比例，把一个人可以神化成这样，我们都觉得太奇怪了。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我说这有一个画像理论呢？就是在这些发生动荡的国家当中，我发现有一个就是经常看到的景象，就是说满街都是领导人的这个画像。他那么这个场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大家可能记得在2008年啊，就是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个叫星巴克理论，就是说星巴克那个咖啡店越多的地方，发生金融危机的就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越强。因为呢，星巴克通常是在房地产的交易的这个地方啊，或者是金融街啊这样子。那么我说的这个画像理论呢，你可以看到在中东，在那场就是革命的风潮当中，领导人画像越多的地方，它本质上代表了画像当中是一种少数人来统治多数人这个模式。越多领导人画像，越代表上面这个统治阶层的它的越少，它要把这个印象牢牢地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的角落里面。卡扎菲是在利比亚是最典型的，你当时是在哪里都可以看到他，连手表上面都是他。那么他们当地会出很多这个仿冒的，就他们这个国家其实它石油收入非常高的，但是呢当地这个街道坑坑洼洼，你都不相信是一个产油国。然后呢当地有很多制造那种假的表啊，那个 A 货的，就是那个样子像迪奥啊，还有金表那些。哦，这次展品里面好像是有一个，他每年呢都会出一款就是卡扎菲执政多少周年的金表。那我们去的时候呢，是他最后一款41周年嘛，最后一款这个41周年，没有再能够出下一款这个42周年，就终结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想说，在所有那些发生革命的地方，我都看到了这样一些画像，代表了它背后的这种统治结构注定是在中产的这种浪潮当中会受到冲击。但与此同时呢，你又发现说，哎，为什么这些国家最后革命的走向会不一样，领导人的下场也不一样。你可以看到在右边埃及穆巴拉克的推翻是非常迅速的，18天，广场上的人抗议是为18天把一个在位30年的总统给推翻了。对他来说，他当时内心我想一定是充满着羞辱啊，各种不明白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实际上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对于国家来说到底，或者包括对他自己到底是好事坏事呢？在他执政的后期，他开放了公民社会的空间，允许人们可以和平的去示威，也象征性的允许了反对党的存在。尽管那个党刚组织起来去参选就被他给抓起来了，但是是有在西方的压力下，他埃及允许成立这个反对党，而且又有工会的这个成立。那么那些工会组织和青年团体，还有反对他的这个反对党，包括当时这个穆斯林兄弟会，也可以去参加这个政党的这个议会的选举。这些力量他们最后是在广场上团结起来，把穆巴拉克给推翻了。那么说起来对他好像是一件坏事，但实际上正因为有了一些公民社会的空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在18天抗议的转型当中相对来说是平稳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而在利比亚呢，由于从来没有过任何的公民社会的空间，它一上来就是打内战，人们不会用抗议的语言去说话，上来就是拿枪跟你干。那最后呢，这个国家惊动了地缘政治的变化，由北约出兵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战争。而卡扎菲自己呢，最后的情况是什么呢？最后是被乱枪打死。而穆巴拉克呢，虽然说好像下台得很快，但他最后还得到了一个体面的审判，而最后还被给无罪释放了。 所以你想他回头来看的时候，他会觉得是自己当时开放公民社会是对了还是错了呢？是早了还是晚了呢？这是非常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广场上的抗议，你会觉得说，哦，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发出的这个声音，但实际上真正我觉得能够决定革命最后的走向或者这个国家的命运的，还是在上面的这个设计。你是早一点放开晚一点放开，其实都是给统治者和这个国家自己写下一个判词的一个机会，到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去承担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在这个在叙利亚的状况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难题。叙利亚呢，当时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总统就很年轻的，叫这个巴沙尔嘛。那在他之前，他的爸爸呢是一个典型的中东强人，这个老阿萨德管得非常的严，就是在哈马地区有叛变的时候，他是屠杀了20000人，血洗这个地方，就是非常之强硬的。他的管理的就是手法是在中东非常典型的这种强人政治。那么在他儿子继位的时候呢，他知道自己没有爸爸那么强，所以他答应了要进行政治改革，就除了经济改革以外，当时经济改革已经有开始了，所以他答应了要政治改革，跟大家要和解，一上台释放了一些政治犯等等。可是呢，他刚放开以后，在那个6个月，大家在叙利亚称为叫大马士革之春呢，当时所有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可以热烈的去讨论他们从几十年没有讨论过的政治话题，没有任何禁忌了，大家都哎呀觉得是春天到了，叫他大马士革之春。讨论6个月以后呢，很心急啊，那些就是这个知识分子就上书要求成立反对党。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小阿萨德忽然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我开放的太快了，就踩刹车。说你们要求成立反对党，这个是政变，就把这些带头上书的人、签名的人全部给抓起来，那么整个社会的管控就更加严了。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在叙利亚发生的那个内战呢，是跟当时的所谓叫政治改革开倒车吧，应该是有关系的，因为它造成了民怨的这个积累。到后来在其实是在叙利亚发生了一场富农的起义，那但这个故事太复杂了，就主要想告诉大家，对于这个小阿萨德来讲，他做错了什么，还是说他其实没有选择？他从他父亲手里继承了这个政权，继承了这个统治方式的时候，你说他有多少选择呢？他选择开放也不行，因为他一开放就发现很快他自己可能就坐不住这个位置了。那不开放呢，关上门以后，你就发现这是一个更糟糕的选择。所以为什么在那个托克维尔在那本书里面啊，就是那个法国大革命，就是大革命与旧制度里面，他就说，对一个政权来说，最危险的时候不是他紧紧钳住的时候，而是他试图松开的时候。当你松开一点的时候，人民会看到说，哎，其实我们可以有机会反抗，我们有机会去改变的，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叙利亚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做出了一个要开放的举动，最后又关上。这个改革的门，你说到底是可不可以半开半关呢？还是说你能不能掌控它和开个关的这个时间，是对于那样的集权社会来说，统治者来说一个非常经典的困境的问题。这个呢，我想告诉大家，就是除了在阿拉伯世界，那么在中东还有一些非阿拉伯语地区，而且在整个的采访过程当中，我发现土耳其这个国家是非常的有意思。它从历史上来说，就跟中国的可比性非常的强。就是我们以前都知道中国叫东亚病夫嘛，但很多人就是忽视了土耳其呢。那个时候奥斯曼帝国啊，被称为叫西亚病夫。当时是就是在欧洲人看来，东方的两个腐朽的这个帝国吧，可以这样说。那么其实在康有为当时在这个戊戌变法之前曾经上书啊，他当中有一份折子当中就提到过这个奥斯曼帝国与我国叫16处同啊，什么都一样，他说这个人民很愚昧啊，这个都一样，然后没有现代化的公路啊，这个都一样，然后呢大家只知道背这个旧的经典啊，而不知道去探求新的这个知识，都一样等等等等。他列举了16处是跟中国一样的，他就说那么如果不想陪着这个奥斯曼帝国去等死的话，大家就要变革。这是当时的中国人看待土耳其的一个方式。那么 奥斯曼帝国或者说当时所有的包括像印度等等这些东方的国家跟中国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古老的文明突然遭遇到了船坚炮利，你怎么去回应它，对吧？那么土耳其呢，在经历了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之后，在近几年出现了一种好像是要往回转的倾向，就是这一位看到这一个这左边呢是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楼，大概有13层吧，整栋楼是被他的领导人的画像给包上了，应该这样说。这个埃尔多安这个人呢，他上台以后做了很多要回归宗教保守价值观的这个举动，那么触怒了很多当地的中产阶级，但是呢他在每一次的选举当中他都赢，就土耳其的民主的化的程度比我刚才提到的埃及啊等等都要强，他们其实是民主制度相对来说在中东是比较巩固的。他为什么每次他都能赢呢？你可以看到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是，大家认为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他带领土耳其发展经济似乎是一种跟政府能不能跟人民之间有一个协议，就是说哎，我多给一些经济的利益，少一点你们少一点个人的自由可不可以，如果大家都能够赚钱，你们不要上 Twitter 不要上那个 YouTube， 然后呢你们每一个人按照我所说的妇女呢有可以要戴头巾，然后呢你们要吃白面包不要吃黑面包，他都管到这么细的事情，然后呢男士不要有纹身，他就觉得他是一种家长式的来管理这个国家，他看不惯的事情他都要说，就你们分享经济利益之后就大家就不要再出其他声音可不可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经济成功的政府在短期内他确实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人民特别是中产阶级他们心里面再反对他也不希望国家会变乱。当地人有一种他们有一个这个俗语吧，他们叫赛场的中途啊我不换马，就是说他带领我们这个国家实现了经济上的这个富裕，我不想把它换掉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我再抗争我只是希望争取到我个人的权利而不希望整个国家发生大的变化。那么土耳其呢是他在2013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呢，在你们看到这个右边啊，就是右上角有一个非常小的公园叫做盖奇公园，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引发了当地中产阶级的这个抗争呢，是就是这个埃尔多安的儿子他有一个地产的项目，那么要在这边盖一个商场，所以要把这个公园的树呢全部给推倒。那么其实呢这个是一个这个公园非常的小，大概也就我们展就是这个会议室这么大，但为什么引发到最后是土耳其100多座城市的人出来去抗议呢？因为它集中了这个政权所有的问题在里面，一个最突出的是他对当一个政权变得骄傲的时候，就是变得他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他对民意是非常迟钝的，会变得很愚昧。他去推倒这个公园要把这些树都铲除的时候是夏天，人们都要去乘凉的，而且呢这个公园是当地这一个市中心的这一块有广场有商业区等等的唯一的一个小就是唯一的一个小公园，你为什么要趁这个夏天这个时候大家最讨厌你干这件事情的时候去干，你只能说明他对民意的这种这个迟钝。那么这个公园当时引发了土耳其100多座城市的抗议，但是最终呢并没有能够推翻这个埃尔多安，他仍然顺利的连任了他当时是总理要选总统，那么是又他仍然是当选了，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得到的票数是越来越下降。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在电视屏幕上那些人去抗争的时候，你看到的场面非常之激烈，有催泪弹有石头啊等等，那么实际上我后来去采访当中我了解了一些数据才明白你作为执政者来说他看到的画面跟我们看到的是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那么在他面前看到的数据除了这些人在抗争以外啊，这些真正出来抗议的精英阶层占到全国人口不到10%，其实那么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他的票仓所在的那些稍微就是相对保守的贫穷的人口他们并没有去参与，那么他如果拿这个人口的10%去算的话，他知道自己只要倾向于一直拥护他的那些相对保守的人群的话，他还是会赢得选举，所以他不会在意那些中产阶级的呼声，他完全没有去低头。那么你看到下面那张照片就是 这个在土耳其我们就说相对来说它的风气跟其他的中东别的国家是不太一样的，很多就很多人他们希望就是能够在外面这个手拉手可以去谈恋爱等等，就连这样一些小的举动这个埃尔多安最后也是要介入，他觉得这是不符合他们的保守价值观的。还有想说一些呢，就是说在整个的这次的抗议的浪潮当中哦，我发现它是一场非常就是风吹草动的非常动静很大的抗争，但是结果呢它所留下的成果是非常非常少的。如果你跟在英国，因为我当时是在英国去看了一个展览，讲那个就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啊，他们那些就是花的运动啊等等，就是那些那个时候那个 Woodstock 的时候，你会发现哎，那个时候的人的他并不是反政府，但是他引起了社会方方面面文化，从文化到精神到艺术所有的方方面面的这个变化。那个时候的人他们为了争取他们要去年轻人去发出声音，他们这种精神是感染到社会的角角落落，所有东西都变了。而这个阿拉伯之春呢，他们并没有能够引起整个社会的大的变化。我当时在想这个是为什么，你包括说当时英国的展览当中他提出的第一个这个数据啊，他说当时啊年轻人自己买衣服花的钱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这个父母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过去他们的穿戴都是由父母来决定的，帮你买衣服，而当你自己掏钱去买的时候，他就是对于时尚观，对于自己应该看上去是什么样子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对自我的认知都变化了。那么我当时请教在这个英国的学者，我说为什么在英国他的这种抗争最后是能够影响那么长远，到今天你去问一问从 那些年代里来的人，他们对于音乐的记忆，对于那种精神的记忆都到今天都可以留，就是留存下来。而在阿拉伯之春里面除了一些口号以外，我连一首歌都没有听到，没有一首传遍当时中东的歌曲也好，或者是一个什么让人觉得社会文化引起动就是变化的都没有，是为什么？那么当时有一个学者就跟我讲，他说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均质化，它是指那个做牛奶的一种工艺啊。他说互联网的作用呢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作用，就是让所有的人的想法都差不多了，变得均质化。那么你今天如果你发出了，比如说你一个这个歌手啊，在当时这个 Beatles 的时候他们叫这个有机革命，就是你没有互联网，每一个人在你自己的社区里面你想出了一个什么东西，你的这个想法是会自己去生长的，你们相互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只有在大家汇聚起来的时候才可以有交流，那么你完全有这个空间去独立去思考。而在今天呢，由于这个互联网使得很多的变化变得均质，大家的所谓这个创意新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少，它可以让你的口号让你的主张传播得很快，但真正推动思想上的改变呢反而是越来越贫乏。所以他指出了就是说这种互联网革命到后来的一个必然的就是说这个 根基不深是这么一个原因。我想他指出的确实是这一场革命当中的不同的动力不同的面向当中一个很容易被人给就是给忽视的。我们常常认为互联网是每个人可以去发声，但是它同样有一个消极的作用，就是让大家的想法都变得是差不多。而这一场我刚才提到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民用化的变化浪潮继续推动的时候，在西方造成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阶层的人呢，他们接收到的讯息也变得不平等起来。像 在英国发生脱欧的时候，很多精英阶层变得非常的惊讶，怎么可能，他们会觉得不敢相信。在美国你看到这个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们也是完全和他的反对者之间是不能对话的。实际上民主政治或者说大家民主社会做出决定的这个机制公投等等，它的一个前提是要大家所获取的讯息是差不多的，是对等的，我们对同一件事情的认知一个基本事实信息是对称的，我们才有可能去做出差不多的这个选择。但是当你接收到的讯息越来越变得说我们讲同温层也好怎么样，你的讯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分裂你看到它做出的截然不同的这个选择也是非常之明显的。不好意思， 我大概先讲到这边，然后呢希望跟大家就是互动的时间会更多一些。有很多的故事呢，因为太过详细，太多的这个故事，我也是希望我们在就是问答环节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再就是继续来分享。谢谢大家。 小君君你好，就是你刚才是说到，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你个人是觉得什么时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可以说是成熟的去来进行一场革命呢？因为其实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可能埃及也不成熟，或者是叙利亚也不成熟。 革命这个事情本身它就有带有让人惊奇的色彩在里面，其实你永远都很难说什么时候是一个这个 timing 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时间点，大家策划好了说去革命，这是没有的。我没有看到过任何是准备好事先张扬的一场革命，是非常少见的。它反而你是看到星星点点的，大家在不同的诉求在汇聚起来。那我想其实一个社会当中要能够产生成熟的社会转型的话，其实并不是我说的啊，有很多这个学者已经做了研究了，当中有一些基本的条件，比如说其实你的经济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啊，这个是必然的，不然你革命转型之后谁来支付这个社会的巨大的运行成本，对吧？那你如果革命之后马上让大家都陷于贫困，那你一定是这个不得人心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人们对于公民社会的这个意识，我觉得公民社会的空间是非常重要，你每一个人个体的责任到底在哪里，我们如何去合作啊，如何去协作，如何去沟通，这个是一定要有在你发生突然的革命之前有一定的训练，这样才是有可能的。在你，所以我刚才有提到像在埃及他们是有一定的这样的训练，但你可以看到还是不够的。那么在像利比亚那样的国家，他们现在有一个词叫脆性嘛，就是说它会很脆的突然就折断，是因为它中间没有这种公民社会的这个过渡。所以就是你一个社会能够达成一些契约，能够大家有一些共识，这是非常之重要的。而在阿拉伯之争当中常常被人忽视的是这个突尼斯啊，突尼斯它为什么到最后，哎，它第一个发生革命，而且它也能够慢慢的走出那个怪圈，那种暴力循环的怪圈，尽管现在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这个就是恐怖袭击啊，它一个根本上跟别人不一样，就是说它的旧有的权力啊，旧势力都不强大，无论是军方还是宗教还是过去的政府还是工会，没有一方的权力可以强大到重新去主导这个社会的进程。当你大家都不强大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去讨论去商讨。像在埃及呢，他因为巴拉克之后，那些新兴的抗议的人，中产阶级，他们没有能够马上形成一个跟旧势力，就我说的宗教势力和军政府能够去抗争的这样一个势力，他们没有能够抱团去争取这些东西，而且也没有经验，所以他们很快就不会被推到一边。革命的成果呢，又重新回到了宗教势力和军政府当中去循环。所以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当中有的时候你一种独大呢能够维持某一种程度的稳定，但是也决定了你要转型就很艰难。英国为什么大宪章能够产生，那个时候他的王权没有那么强大呀，所以你下面的贵族是有机会去 bargain， 你有机会，因为他要问你收税去打仗，那么你有机会跟他去讨价还价。而当你的王权强大到没有人能够跟你去讨价还价的时候，革命也很难发生，也很难在发生的时候进行一个比较成熟的转变。 你好，周女士，我想我听到你讲的有点不明白，比如说就是这个互联网好像做了个军制的情况，但是对这个特朗普或者是 脱欧，是不是有两种不同的传言，所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哦，不好意思，可能我刚才没说清楚，就是我刚刚说互联网的均质化跟特朗普那个没有关系，我说的是均质化是造成就是阿拉伯之春这场革命的成果，它没有能够再深入下去，因为它只是一些口号传送的非常的快，但是没有能够引起社会真正的变革，我是这个意思。而特朗普那个现象，那么当然了，我现在说的不能够完全解释为什么英国会脱欧，就是然后就为什么会选出这个特朗普，因为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因素能够去决定的，它有很多的原因，我相信之前大家看过太多的这个讨论。我只是说互联网在当中那个作用是什么呢，认为就是说它造成了歧视上讯息的不对等，因为很多时候你在网上收到的讯息是你自己的那个同温层那个圈子里面你看到的，所以呢你会发现一方面它是会形成所有人都可以获取信息，但实际上真正大家去获取的时候它又会产生这个两极化，你永远在你那一个人群里面去获取信息。那么当你这个去投票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对同一件事情的认知会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他会做出让非常两极化的这个就是这个选择，是这个意思。 周女士你好，我们看到这个阿拉伯之春，应该是分两个部分，在北非我们看到实现了政权更迭，而在巴林作为海合会的成员，他迅速就被镇压下去了。那我们看到，可以不可以说，当世界强权允许这个国家实现一个广场革命，实现一种政权更迭的时候，他才会实现，比如说像在北非，比如说像在利比亚，而当世界强权不允许的时候，比如说在巴林，比如说在叙利亚，它就不会造成一个实际的一个成果，或者说陷入一个僵局。谢谢。 谢谢你的问题，你好专业，你也是做记者的吗？好专业。是这样，就是说它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哈。那么在巴林呢，恰恰是非常复杂的。你说的强权，其实在巴林并不完全代表是美国，主要是沙特，沙特支持他这个王室嘛。那我想说的是，中东的革命，我刚才提到一个词叫元气嘛，它的元气确实是由下而上的一些中产阶层非常淳朴的这个要求，对于自身政治权益的非常淳朴的这个要求。但是呢，中东我刚才不是有一个三张照片那些旧的面孔吗？当你一旦社会动荡起来的时候，你的这一股革命的元气会迅速的被原来的一些旧的矛盾所集结，就是陷入到旧的问题当中去了。比如说在利比亚的话，那些人起来也是反对卡扎菲，希望有政治权益，但是很快呢陷入了北约在这一个地区他们要如何去部署进行新的战略部署。你包括在这个乌克兰，最早的时候很多人都忘记了，就是乌克兰最早的时候为什么会乱起来，是因为学生去抗议腐败，结果呢最后的结局是俄罗斯把克里米亚给吞并了，这是根本好像你觉得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发生呢？就是因为他这个革命的元气刚一起来的时候，就难免会陷入到地缘政治当中去，那些旧的问题当中去。那么回答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由强权所允许，中东阿拉伯之春发生的时候，西方的政权很多是非常惊讶的，反应也是措手不及的。比如说在突尼斯，当时呢法国的政府是跟他说可以调动警察部队帮他镇压的，他们并不支持当时的这个茉莉花革命，因为对于那些政权来说，对于欧洲和美国来说，一个稳定的中东才是最好的，你管他是谁在台上，而被推翻的像穆巴拉克等等都是这个西方盟友啊。你还记得那个是奥巴马刚上台的时候去中东的第一场讲演在开罗还表扬了穆巴拉克吗？就他们是最不想看到有变化的，但是变化就发生了。那么在当时那么多人站在这个广场上的时候，你出于价值观的考量，你不可能不去发声明去支持他们。但是在巴林由于美国的第五舰队也在那里，他虽然口头上说了一些话，但是不可能真正的去出兵帮助他们，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而相反，他在巴林的问题上考虑的更多的是他的另一个盟友是沙特， 因为沙特的王室跟巴林王室本身是 同一家来的。其实巴林的问题也是少数的逊尼派在控制大多数的这个什叶派嘛，因为王室是从沙特权力斗争当中就是在历史上啊就是分支出来的一个这个派别，那么他们来这个管制大部分的这个什叶派的人群，那么沙特不会让他乱，而且沙特其实当时是越境派兵的，那些人派兵过来以后还那个伪装嘛，就不让人家看出他们的脸，因为不想让人家看到是外国政府在干涉嘛。那这个时候所谓的强权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想象当中是西方，而是就在他们旁边的这些同一个地区的那些这个更强大一些的就是这个政府。那么你说强权的帮助对革命的走向当然是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如果没有北约去轰炸利比亚的政权更迭不一定会发生。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个革命的缘起它的元气并不是由西方来决定的，到后来是不可避免的是造成了地缘政治的变化。 好，周小姐，听你刚才前面讲的这个，就是说那些这革命的发生啊，主要的因素应该是那个网络的影响，或者说就是在你前面所提供的这些因素里面，网络的影响比那个经济系数的影响更大。 嗯。 但是呢，就是说你谈的是世界广场革命，这个。其实你讲的我觉得是三种概念啊，一个就是变革，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我们中国所讲的改革。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就是说是这种革命的发生对于这个统治者来说他是不是愿意改革的问题，对于革命者来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问题。这个对于这个全体社会成员来讲呢，是客观上是一种变革。那么你前面所分析的这个变革的成功或者是革命的成功与否，这个跟这个社会发展程度，不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叫社会发育程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或者是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有关系。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如果我在这里深入的想理解你的意思，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感觉还是有点混乱，不好意思。 那我简化一下，您的意思是说，那这样吧，您的问题可能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互联网，咱们先这么说，互联网在革命当中到底起到是什么样的作用哈？那么互联网其实在这个当中它起到了一个让人们相互连接的作用，你怎么样他们在互联网上去组织去传播一些这个这个讯息，这个是在整个它革命的过程当中。而在之前呢，它是起到了一个传递讯息起到一个铺垫作用，让大家看到了不同的这个生活方式。那么我刚才讲到说对于网络的管控，我是从领导就是说从这个管制阶层来讲，如果他对互联网的管控非常严格的话，他有可能会延缓革命的这个发生，甚至能控制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管控的互联网你不严的话，它就会发生的更早更猛烈，我是这个意思。不，我实在我也没有太明白您刚才说的这个三层的革命，所谓改革、变革和革命，这个是情况在整个阿拉伯春当中不同国家其实在不同的时间点都是有发生的。我不是太明白您的问题，如果可以简化一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问题。 比如你讲这个广场革命前面是挽歌或者序曲，意思就是说是革命还将来可能会不会是才刚刚开始进一步发展，或者是可能就到此完结了。 对， 那么你前面所讲的这些因素这些方面最后能导致什么结论呢？或者是我们应该往哪一方面思考呢？ 啊，这个问题是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它到底是挽歌还是这个序曲？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一场革命在2011年的时候，这个革命它其实应该来说并没有要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当时的那场革命可以讲是最后是一个不太，你从短期来看是一个不幸的终结。但是我刚才有讲到了，他这场革命是打开了所有的人的心，他们开始去问问题，开始去思考自己要去怎样去做，那这一个可能是一个新的序曲的开始。对，我是这个意思。那么在他们思考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国家现在面临的是一种非常动荡的状况，他们在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要多久，要怎样走出来等等， 我不觉得现在有人可以给埃及人指一条非常明确的道路，我是觉得他们需要一段相对来说稳定的时间慢慢去恢复。而另外你是同时看到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民主政治其实都在经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低潮期，一个让我们觉得 不那么美好的这个时期。我是想说在中东当他们还在追求这个民主的时候，民主在西方反而是也在经历一个低潮期，所以这个是给整个大家对于社会转型的思考来说是一个可以讲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提供去要考虑的这样一个范例。你说能不能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讯息的获得使得大家的分裂其实是越来越加强的。 好，谢谢周老师。你好，我有个问题，但 我可以先问那个问题，或者我其实有一点话可以补充那刚刚这个 topic follow up 一下，就是说这位先生刚刚提到这些不同的一种形式啊，或者说笼统的讲一种社会变化不同的形式啊 social change， 我觉得我 get 到您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它这个把不同的形式你把它称之为革命也好，你把它称之为一个社会运动也好，它都是可以，我自己的理解可能是它处在某种动态的可以相互转换的过程当中去。那这那么它最终导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局面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我们典型的比如说社会运动的理论里面它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有一个政治过程的理论，那么之前有一个它需要有一个社会的宏大的社会经济的一些变革，那么接着它要出现一些所谓的 political opportunity 政治机会，这个就像您刚后面那位男生也提到的，比如说一些国外的或者是一些国际关系上的一些压力哈，地缘政治上的一些压力，然后它在辅以就是说要有一个 mobilization 的一个过程，要有一个资源动员，要有那么一群人出来在街上，还要有一个因素呢，可能是一个所谓的叫framing 或者是 cognitive liberation， 就是说认知上的一种变化，说哎，我们原来可以有一种不同的生活，这个当中可能是有您刚刚讲到的一些互联网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么这几个因素作用不同的这个相互作用当中，以及再加上这个 establishment 或者是这个当权者他的一些反应，综合促成了这个说这个行为哈，最终会导向一个什么样的结局？然后您刚其实提到了一点，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 response， 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作为一个统治层来说或者是一个当权者来说，你想不要让他这个最终导致一个比较剧烈的一个革命，你让他通过一些集体抗争的方式甚至是一个大的社会运动的方式释放出来，然后跟这个当权的之间有一些协商或者是一些稍微温和一点的方式的话，那么你在你这个当权者的反应就很重要，他需要所做的一些准备就很重要，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公民社会啊，或者是我们放在社会运动的理论来讲，就是说如何让这些抗议让它变得制度化，让它变得在常规化或者怎么样，那这是之前的一个做的准备，可能有一点就是我添加一些注脚， OK sorry占据太多时间。我的问题是我感兴趣的其实是后面您刚刚提到的那个有机革命跟这个均质化的抗议那边，我的问题是您聊到这个有机革命的时候指的是比如说六七十年代它整个西方以西方为主的一些它的 带来的社会方面的各个方面的这种变化，或者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个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自由权利的扩大，对吧？我开始讲这个更多人的就是说我可以有不同的更多样的生活方式，或者这样子的。但是您跟他比较的是说那个埃及的这个革命，这一波的革命。那么我的问题是，这两个当中他们面对的这个对手也好，或者是他们这个游戏当中的这个对手其实不一样的，这个当中您能再具体的讲一下吗？就是说在做这两个比较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尤其是这个有机革命。 对，我在做这两个比较的时候没有去比较他们革命，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就他们的对手是谁，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去革命。我仅仅是通过这个例子来比较互联网的效果。我是说当有机革命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互联网，人们更加容易产生他们独立的这个思想。而这种这个思想呢，他们会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面长期的扎根下去，会引起一些新鲜的变化。我说那一场就是有机的革命，它使得当时社会上所有，包括他们对时尚的看法，他们对建筑的看法，他们对音乐、对绘画，所有东西都变了。这样一个社会整个的转型带来了后来相对来说是比较是丰厚的这个革命果实，使得整个社会的形态都产生了变化。而对于中东的这些革命，它互联网带来的均质化是它传播得很快，口号传播得非常快，快速能调动起大家一起去参与。但是呢，这样的革命它最后你发现它没有对社会引起文化层面上、精神层面上带来更多的、更长久的这个触动。这个对于其他地方的革命，我确实说我是跟中东比较的多一点。那你说如果比如说像占领华尔街的话，这种革命，那么你也，我现在如果回头让你想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占领华尔街实际上你最后能够记住的也就是那一句口号1%和99%？那其实它真正有没有引起经济上的改变、文化上的改变也是非常少的。 周主任你好，刚才你讲到了一些那个中东的一些变革的一些案例啊，我倒是感觉好像就有点跟我们有一些20世纪啊中国的早期的一些那个影子在里面，好像也挺像那个辛亥革命那些过程的一些好像反复的那些变化。那么我就想到好像实际上那个像中东的一些那个革命现在那个太阳花是什么，实际上跟那个还是会影响到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会的转型的变革，特别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是互联网跟那个全球化，对不对？对社会的，对中国大陆的社会的那些转型的那些问题。那么我刚才听到有一句，我觉得挺有兴趣。你说就是说是埃及啊哪个国家？就是他说是我现在给你中产阶级多一点经济利益，那么你就可以少一点自由。那么我想套过来。能不能解释现在中国大陆那个中产阶级，你刚才不是提到好像9个发达国啊变化最快的吗？现在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也是增长最快的吧，现在那个全球首富都很多嘛，那么是不是中国大陆现在的那个中产阶级会处在这种情况，就是他多一点经济利益，或者我宁愿少一点那个所谓的自由，就这个问题， 对， 听你能够解释一下，就能够谈一下有关中国大陆的这个转型问题。 这个是挺相似的，对，不，这个是很，这有一些东西是相似的，是这个是毋庸讳言的，因为中产阶级就是我刚才说了，首先他们也是希望有安逸的这个生活，他们不喜欢乱的，无论在土耳其还是在中国，中产阶级都不想乱，那么他有不满，而且他的不满是会变得非常的具体的，比如说 在这个土耳其他们就不满说你为什么要管我们穿什么衣服，要不要有纹身这种小事儿。那么包括在这个埃及的，就当时有一个我刚刚说要面包的，不要面包就要自由那个人，说他最反感的一件事情是每天上班开车堵车非常非常的这个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他就说明政府不管我们，他就是有这种感觉，说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我们能不能有更多的参与，他是不满这些东西。那么经济成功的政府往往是可以拖延变革的发生的，而且是有更多的 bargaining power， 他可以就是把你这些革命给就是给扑灭，给推迟或者是扑灭，他都做得到。就是刚才土耳其的例子就很典型，只要他的所谓票仓就支持他的这个基本的群体都在的话，他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土耳其这种所谓的说跟政府和人民之间达成协议，说多一点经济利益少一点自由，这个协议有没有保质期，能坚持多久，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你比如说我当时在土耳其拜访了就有一家人嘛，他们全家人呢是代表了不同的代际之间对这个政府有不同的这个观感，那么我当时很惊讶，就是就包括他们有不来就来自于不同地区的人都也有不一样的这个看法。比如说我当时他们家的这个爸爸是一个虔诚的一个教徒，但是他是非常支持这一场就是他的家里的孩子去参与的这个抗议示威，他觉得就是应该这样，我们的政府做的是这个是不对的，对我们的孩子居然动用高压水枪啊等等的。那么他来自于这个山区的他的应该是他妻子的妹妹叫什么，就是他的对这个这个亲戚吧，他们觉得说没有啊，那些去抗议的人说都是这个坏人啊，怎么可能是这样。因为他呢这个爸爸看到的这些消息是从就是 CNN 的土耳其语频道他看到的，而在他山区的这个亲戚家里他们根本就不看这些东西，他觉得说不可能，你这说的都是假的。然后他的妈然后那个他在山区的那个就是那个妹妹的姐姐，就是这一家的这个女主人就跟他说我都去了，我自己有看见啊这样。那另外呢就是山区来的这个他传统上他是这个阿尔多安的这个支持者，但是呢具体到说他们有没有享受到所谓经济的好处的时候，他就会有微妙的变化了。比如说他那个姐夫他就说我们这个政府很雄心的要修一条水这个水渠嘛，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工程，但是具体到这个村子里的时候呢，由于他们没有权利去参与嘛，就变成了谁跟执政党的关系比较好，这个水渠呢就会经过他们那个村子，那他呢关系不好，他就这个水渠就没有能够流过他那片种棉花的田，他就很不满意啊。那他传统上是支持这个政党，但是具体到你一个非常具体的利益这个分配的时候，由于他不能去参与，所以他也会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而他这个姐姐呢，那么他说我支持这个阿尔多安是因为他允许我戴头巾，说在我年轻的时候呢，由于社会上是主张不要戴头巾，那个时候我觉得让我不戴头巾像没穿衣服一样，所以我就没有去读大学，说如果让我去读大学，那我当时如果能够去读大学而戴着头巾呢，那我今天的命运也会改变。哎，那我说那你肯定要投票给他了，那你是赞同这个阿尔多安，他说不，我也不投票。为什么呢？他说这个阿尔多安在对于当地的库尔德人的政策让他很不满意，他听说他跟库尔德人的这个要做交易的时候会把他们的村子划到库尔德区，就他们对于这些政策没有参与不能参与的时候他也很愤怒。就你以前我们想象当中的他的传统票仓是这一群人，但实际上这一群人他们自己对自己的意识权益的要求也不一样了，所以有一些这个界限我觉得在慢慢的在变化，而且这个标签下面这些人的诉求也是慢慢的在增长。所以刚才就是回应您的问题，如果那跟中国大陆比的话，那你可以看到的确就是中国大陆对于互联网的管控是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最成功的，细致的管控真的是非常的高超，所以它我觉得对于社会的稳定我从一个技术层面上来说确实是能够做得到的。而且它也让的很多的所谓的抗议只发生在网络上，大家觉得在网络上我表达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是一种程度上化解了大家真是能够集结起来去反对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是说你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它的管控 是成功的，而在经济层面上他也做到了，他有这种跟你去延迟变革发生的可能性。那么但是你也会看到很多是有的时候它的慢慢的界限会有所变化，那么但是这个时间可能是非常非常的长，这个当中又具体会发生其他的外因吗？我们都不知道。土耳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东所有的国家的问题是它的外部的政策都会受到这个整个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非常的大，就是美国如果有一个或者是欧盟跟你中断了某种援助啊，然后跟你有什么，或者是以色列你跟他这个交恶等等，它都会引起国内政策的变化。而中国呢，相对来说外交政策上受这些牵制的影响又相对又是小的，所以就这一点的话你可以看到有共同也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好，对，你好，谢谢你的分享。其实我一开始没想到说话，因为我觉得在场很多有专业的人是会说出一些更专业的话题，不过但还是被你说的话给打动到了，因为没想到你的话题由大到小，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可以接触到的一些问题和一些很大的局势的战争的问题，到很小的影响。我觉得你的对比是给我们一个对比的方向和看，用不同的事情去朝不同的方向去想到底是怎么样，但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会怎么样发展。我觉得这是你告诉我的，所以我说我想借个机会谢谢你，给我一个新的， 谢谢你， 很好的一个 concept 去想革命这件事情。因为我这个年纪会经历过香港的一些像雨伞运动啊、反国教啊这样子的东西，我自己觉得会在过程当中和结束以后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没留一些什么东西和得到一些什么东西。但看你去经历了不同的革命的地方，中东也好，其他地方也好，你总是会发现当中有一些东西是可取的，有一些东西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控制，你在当中去寻找一些你想知道的模式或者是过程或者是答案。我觉得这都是让我自己觉得啊，我也有经历过相同的，像雨伞运动啊，像香港的一些运动，我们自己去发声，去想要去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回响，然后当中过程有些错误，或者结局有一些自己没有想象到的画面，然后我觉得都是大家，就像你的这个题目我也很喜欢，是个问号，往何处去，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想问往何处去。我想问一下，你觉得香港的革命，香港本身的自我的抗争，在香港，在香港我们应该去哪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或者你觉得我们可能做点什么，你会觉得是会比较是会未来会好一点呢？我想听一下你的分享，我觉得好像 friend 这样聊很舒服这样。 我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在埃及的时候，那我就特别巧，我是到的第二天穆巴拉克被推翻了，就是这个时间点就是特别特别的巧，就第一天去的时候还看到大家在抗议，第二天忽然听到外面说啊，就是总统就跑了那样子，很戏剧。那我当时跟我就是同去的是一个香港的摄影师，我跟这个摄影师合作很多次。那香港人呢，每一次他们都是，其实对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职业精神是，做这件事情我就给他做好，但是这件事情以外的事情一般不太会多想这样子。每次就是告诉他啊，你拍这个拍好。在那一次他看到了那些变化，然后第二天早上呢，他看到所有的年轻人啊，就是很多这个青年主动出来是干嘛呢？他们不是在庆祝了，是在扫马路，重新画斑马线，把以前的抗议的标语都摘掉，把整个城市要弄干净。他当时就很感动，他说哦，我看到年轻人站出来，我觉得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然后从那一天开始，他问了我很多关于中东的问题，以前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个国家的历史怎么样啊，过去。然后我忽然就看到，我说当一个人开始问问题的时候，他就是让我觉得他会开启了很多不同的这个可能性。那你刚才说到的香港的这些事情我自己也有经历过，那我看到很多人每一个人其实最后你要为自己找一个答案。我看到的有的人后来他们自己会去念书，就是找不同的书来看，来当中去寻求他们应该要走什么路。在埃及我可以讲我看到的青年，我在2014年重新回去的时候呢，当中一个曾经参加过抗议的青年带我去参加一个 这个派对，我书里有写到，他们呢当时因为很多人都想去出国了，觉得这个国家太乱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这个希望了，说要去出国了。那我去参加他那个派对的时候，我一进去一看，哇，我说这是，而且是个泳池派对，然后每个人都穿得很清凉，然后在那里喝啤酒啊，就吃烤肉。我说我看到你们这帮人，你们居然是当年的抗争者，我说我一看觉得革命就完蛋了。但是当你听到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跟你交谈的时候，你发现哦，他们原来没有停止去寻找答案。他们在干什么呢？比如说当中他有的人觉得说，我们当时这个所有的抗争是发生在城市里面，我们对这个国家大部分的农村地区的人完全都没有想过他们有没有参与过，他们是怎么想，我们只是城里发生了一些这个变革，跟他们好像完全都没有触及到。那他们就觉得说，我要去跟农民跟土地要有所这个连接。而他们能做的是，他们是一些城市里面很西化的青年，他们懂英文，他们怎么样跟外面的有资源可以交流，他们就帮那些农民呢去联系做什么有这个什么高质量的这个鸡生的什么土鸡蛋啊，这个什么这个有机鸡蛋等等啊，帮他们放到网上，通过这个 e-channel 去卖他们这些东西，可以卖得很高价等等，帮他们新的种植的方法。他们说，哎，你看，我们就说他自己也承认说这个规模是很小，但他开始了土地认为是他心灵可以去在革命的动荡之后他可以去回归的一个地方。那也有人呢是回归到宗教里面去找，我刚刚讲到说那一个商人他后来开的这个夜校呢其实是宗教学校，但是他认为他是一个原来在美国大学受教育的，但是他忽然还是发现说，我希望从传统的文化，对他来说就是这个宗教里面的好的那一部分东西他要去了解，所以他要去传播这个知识。那么还有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那个孝心啊，他呢，我的一个朋友是当时他跟我讲，他还是一个上层阶级，不是中产啊，他都去抗议。金融时报都有报道他自己是一个那个 banker， 他在革命之后资助了很多小的政党，但后来都没有成功了，他现在就是自己都去美国了，但是他仍然在资助这种孝生的这个运动。因为他当年在广场上看到埃及人忽然可以无所顾忌的讲政治笑话，他说那个时候我对广场很着迷，每天都去就是为了听那些这个笑话，那些从前是禁忌的话的我忽然都可以看到，他说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鲜活的一个人。那么对他来说，这种笑声保留这种心灵的自由是最重要。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在失败之后都通过不同的渠道，可以是土地农村的这个链接，可以是宗教文化，也可以是他觉得自由的心灵等等，他们每个人都要从不同的渠道去找他们的这个答案。所以我就是说，之后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要去寻求答案，这个就是希望。苹果，你说。哦，那个是之前的，那个没有什么关系，那个对对，我是当中选取这个表格，没有。 那我想，谢谢。我在想，你这个书会不会变成一个对于集权统治者来说的防革命指南？ 嗯， 看了之后就更加觉得，那必须得在这个网络管制、民粹主义和经济 之上。你觉得他们还用我教吗？还用我教吗？ 就继续肯定说，必须得在这条道路上狂奔不止，或者倒车不止。然后这个结合你先也提到了说的这个西方民主政权整体的一个低潮。甚至可能会有些人觉得说，比如说美国或者英国一些选举，可能他们甚至会讲这个叫崩坏。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我觉得这个 take away 似乎很悲观，我们何去何从，你觉得呢？ 刚才后面有一个大牌子告诉我还剩下3分钟哈，是这样子，就是第一个我说了他们不需要我告诉他们怎么去做，我是慢慢发现了他们有这个 manual book， 然后其他呢，但是我当中提到了一个我刚才讲到的执政困境，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他其实是这个选择，是一些困境，他这样做也可能有问题，那样做也不行，这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 DNA 里面已经造成了有某种缺陷，它是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的，就是这种执政模式是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的。那么但是我的忠告是， 如果你可以及早的进行从上而下自身的变化的话，或许还有缓和的空间，或许还能在整个国家的转型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比较缓和的转变。否则呢，你会看到像利比亚那样的脆性是非常可怕的。那么西方民主的所谓这个低潮，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把眼光可能拉得更远一些，看看整个，我是觉得人类社会将来对于讯息的接收会出现一些非常大的变化。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新闻媒体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至于说它能变成什么样，我很难讲。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我前两天访问了那个有一个以色列的学者写那个未来简史的嘛，我问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的政府形态。他说在他看来，所谓集权和民主政府并不是以价值观分的，他是以处理数据的方式来讲。他说你集权政府是叫中央式处理这个数据，那民主政府呢是分散式。那么在这个二十世纪的时候呢，分散式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它能及时的回答很多问题处理，对吧？集中式呢，因为你没有一台这个政府的中央的计算机能够处理那么快，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的经济没有美国好嘛，就是说它不能很快的去回应很多的这个问题。但是互联网目前的收集数据的方式，觉得是他认为将来有可能是越来越会让集中处理的方式变得更优越。因为他如果能够掌握足够多的讯息，比如说他收集了1000万个人，就是那有1000万个人的讯息，你所有的电话号码，你喜欢什么，你去吃什么，你买什么，所有他都有，而且能够足够快处理的话，他的解决方式会比你顾及到说我要不要收集隐私而只收集了100个人的讯息，他所提供的解决方式要比你更好。但是他也指出说总有一些技术会改变我们看到的这些这个趋势，比如说现在这个比特币，它所运用的核心技术叫做那个区块链嘛，说这些东西的出现会又让你看到，哎，好像分散的方式又有它的，又会出现一个让你非常惊讶的这些东西。所以到最后很难讲哪一种模式会更长久，但是技术的革新会不断的让我们看到新的东西。 周老师您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在中东做过记者，又在香港做过记者，然后两个地方都是会发生这种抗议游行的地方，您觉得他们的发生就是起因有没有共性？此外呢，就是您在不同的媒体工作过，就是媒体之间报道的倾向是有差别的，您觉得会不会影响作为一个记者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有的时候会不会进入一种就是自我审查的境地？ 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先共同点哈，共同点就是人们中产阶级的对于自身权益的要求，朴素的要求是一样的。而且香港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无论从法治的建设，从人，就是我很讨厌用素质这两个字啊，但是也可以讲这个社会秩序等等各个方面是非常成熟稳定的这样一个社会。抗争的不同是香港的抗争太有秩序了，我记得那时候我当时有一个外国朋友他去看嘛，然后说居然在这个在雨伞这个发生的时候，大家走电梯还都是靠右走的，说简直难以相信，在中东已经是乱成一团。这一个有秩序的这个社会，它的抗争方式是不一样的。你第二个问题说会不会自我审查那些，我一直觉得这是我做过很多不同的这个新闻机构。我最近写过一篇说在新华社的做记者的感想当中，我当中就讲到说，多大的机构，你最后写出来都是个人作品，你最后写出来的每一篇东西都是你的个人作品。你说有没有自我审查，你不自我审查也会有人审查，但是你怎么写是你的个人作品。